每到周四就会非常开心啊，因为听到新歌会有非常多的惊喜在里面。刚刚这就是失踪人口回归系列哈，美国的摇滚乐队 Neon Trains 的新歌 Feel Good 在8月4号去发行了。他们一个另类的摇滚组合吧，也是这样非常的特别，所以这次是重新发了一个单曲。今天是听新歌的时间，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惊喜等着我们。下面这首歌来自美国的民谣歌手 Jack Johnson， 那这次是发布了一首新歌，叫做 My Mind is for Sale。 Well, I heard the blinkers on, I heard we're changing lanes, I heard he likes to race. I heard there's 6 or 7 words he likes to use are always in bad taste. And I heard that Monday's just the word we say every 7 times around, and then we pin the tail on Tuesday, watch those strings go up and down.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begins to dance, the camera zoom into his mouth begins to move, those hateful words he uses. I don't care for your paranoid, us against them walls. I don't care for your careless, me first, give me appetite at all.For sale, it's all been subdivided. Divided into reasons why my 2 opposing thoughts at once are fine. The residue from the price tag on the tip of my tongue, words don't come, they go. How many likes I gotta get before I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is, season 3 will be a great reason to forget all about reality's a slippery slope. Watch the TV scream and shout. I don't care for your paranoid, us against them fearful kind of walls. I don't care for your careless, me first, give me appetite at all.Changing lanes, I heard we need more space. I heard that 6 or 7 words are in bad taste. It's absurd to believe that we might deserve anything as if it's balanced in the end, and the good guys always win. I don't care for your paranoid, us against them fearful kind of walls. I don't care for your careMe first, give me appetite. With the residue from the price tag on those 2 opposing thoughts in my mind, us against them fearful kind of walls.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 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今后奋起千军奔，欲与成亲万里爱。 转身五百年，今世奈何天，与你生红莲，沧海变桑田。寒暑总相连，心意斗转似云烟，是非逃不过一双火眼。未来不可知，前程不必提，凡人有生死，世间多别离。何日腾空起，问天问地问菩提，心若自由无碍血肉之躯。万念成灰无悲也无喜，幻灭重生心念生生不无息。翻云雨覆沧海，生长你与天问地问菩提，心若自由无碍血肉之躯。万念成灰无悲也无喜，幻灭重生心念生生不无息。翻云雨覆沧海，生长你与生生不无息。翻云雨覆沧海，生长你与不变不改，此风衣终年白鬓发白，额头淌血不生不灭是初心。 听到这一首来自崔恕的《初心》，其实呢，崔恕应该是很多人非常熟悉，也可能很多人非常不熟悉啊。他呢是华语应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填词人之一了，曾经发表过歌词超过500首。他合作的艺人像是谭咏麟、莫文蔚、谢霆锋，包括像陈小春 Twins， 还有孙楠、林峰、任贤齐，真的是华语很多的歌手都和他合作过。所以说这次发了自己的新歌，叫做《初心》。这首《初心》呢，创作灵感来自于《西游记》，这里面的悟空的人物形象，相信大家也听出来了。他说，尽管现在已经有很多首去描写悟空的歌曲，其中也不乏一些非常经典的传唱的曲目，但是崔恕认为呢，他不会建议和其他作品进行比较，就好像1000个读者就1000个哈姆雷特，那1000首歌也有1000个不同的悟空。所以他认为就是发出自己的声音吧，从心底想去说一下他心中的悟空精神，这一首《初心》。由此来听新歌的时间，下面这个是我们老朋友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这一次带来的一首新歌。他说这个夏天太热了，无心去聚焦一些什么社会问题，所以现在是特别特别想在这样一个夏天送来一首非常魔性非常无厘头的一首歌，而歌曲的名字叫做《水库》。在这样的夏天会不会给你带去一丝清凉呢？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裙子来自久违的李荣浩，他发了新歌，而这首新歌其实有一些特殊的意义哈。他是这样说的，裙子这首歌呢，因为名字和我们中国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的乳名是非常非常一样的，所以会写这样一首歌是想要去致敬一下我们的中国传统艺术。而李荣浩也在网上去搜索了很多梅兰芳大师的资料，他觉得梅兰芳大师呢，他所带领过的这种潮流和前卫的这种艺术形式是与众不同的，而且对于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也做出了很卓越的贡献。所以这次呢，他是联手了作词人黄伟文去创作了这一首向梅先生致敬的全新的中西风格混搭的歌曲，就叫做《裙子》。那下面这首歌呢，来自潘玮柏，继续做着他那个地球人和外星人的梦哈。这次呢，他说的是从外星人的角度来讲述一下 第三类接触，当碰到这样的碰撞异性物种的时候，会有什么样奇妙的反应呢？第三类接触就是来自我们刚刚说的潘玮柏。那最近嘻哈是大事，我发现很多的嘻哈歌手最近也在频繁的出歌哈，可能之前一直是不被关注，在这样的一个经过一个综艺节目的推广吧，让这样的一个事例出现在我们眼前。那这一次下面这首歌来自一个商务说唱孙八一，不知道你看过节目有没有印象哈？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如果说到阿里巴巴，可能会想到那个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所以时间真的变化得很快，真的时过境迁，现在的阿里巴巴是什么意味呢？来听听这一首阿里巴巴，这是电影《十万个冷笑话二》的一个推广曲。 在浩瀚宇宙之中，四大天神守护着混沌之空，他们统治的勇士守卫四方天门，种子的猛士得位成为天神，当当通天神会拯救世界灵魂，多多重生神掌打破宇宙平衡，能够内心火热的雅典娜女神，站在智慧坚壁渴望爱情的女人，骁龙上的神剑是个玩的萌道，雷神托尔为了北方的荣耀，他婆婆妈妈叽叽喳喳，金斧头银斧头东方和神不爱打打杀杀，嘻嘻哈哈，缓慢的思想在团队，老爱恶人

现实充满着陷阱，还拦不住我的前进，我大步大步走的坚定，但雨水浑浊不清，但眼泪浇天不应，一颗不服输的决心，也许这十年前的是你，每一天有太阳就不必绝望，我们的未来决定在我们手上，真的厉害，精明的外在，人们把牺牲无关，面具不打怪，别把太真实的会被伤害，人们用多少捍卫自尊，而社会换了身份，会放肆对人轻声，那些的愚蠢，那善良的人不留下无法生存，难道我们真的就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邓紫棋非常有穿透力的声音，这一首歌就是为穿越火线去做的一个主题曲，没错，就是那个游戏了，也是非常暴露年龄的一个游戏哈。那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我是张婷，今天就是周四来听新歌。其实真的说到这个游戏，可以说是在很早之前吧，算是一个国民的枪战游戏哈。还有像 CS 啊之类的，总之是觉得现在这个是属于需要靠邓紫棋的新歌来带一下这个节游戏的节奏吗？如果有喜欢玩的玩家的话，还可以继续去体验一下这个游戏哈。继续来听新歌，下面这首新歌来自电影《奇迹》的一个主题曲。那这部电影还没有上映，那主题曲是首先发布了，这次的主题曲由 B. Miller 进行演唱，也是很多人非常期待能听到他的声音。那就话不多说，这一首Brand New Eyes。 When I'm looking at myself, I see a thousand perspectives of me. Every one of them is showing me a side of myself I can't see.I'm wide awake now, I'm free of the doubt, don't wanna look down. And if I fall out, I'll lay on the ground and look to the clouds. It's like I got brand new eyes and I can finally see what is always. Always been right there in front of me, and with these brand new eyes.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梦一场青梅竹马，醒来堂前燕，只恋二月花。青云山秋雨在下，小竹风走时飞沙，山恶怎么爬，针线一两难。前世的爱恨情如雨下，传那阳山轮回地边，焚香不为晚，道一句自由，浩荡正气无愧苍天。锁金秋向晚流，红尽锁眉缘分手，诛仙一前身酿成酒，最后是情愁刀剑厮守。 饮一杯隔世的茶，梦一场青梅竹马，醒来堂前燕，只恋二月花。青云山秋雨在下，小竹风走时飞沙，山恶怎么爬，针线一两难。 小哥费玉清这样非常清澈又非常有力量的声音。刚刚这首歌呢，其实是梦珠缘锁清秋这样的一个名字，它呢是手游梦幻诛仙的一个主题曲。 这首歌呢其实也是中国风的曲调，加上流行的歌曲元素，加上一些诗词，去有一些画龙点睛的作用。那这首歌呢就是这样一个游戏的主题曲。其实说到中国风，说到在中国的历史文化场合当中，我觉得宋词元曲应该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这样一部分，也是一种文化瑰宝。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宋词和元曲的词本流传到今天依然有非常的多，但是音乐的部分却已经失传了。这次呢，音乐人高琪呢是要把音乐创作灵感和宋词元曲和童声合唱这样联系在一起，而且呢他本身又是一个摇滚音乐人，所以这样的跨界融合让人觉得非常的期待。而这次我们将听到的一首歌是幻境工厂童声合唱团他们和李健的一个合作。这首词相信如果你在上学的时候背过就会非常熟悉了，它的名字叫做苏幕遮碧云天。听到这个词牌名，你会想到范仲淹的那首词吧，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 世间百转，尘缘及云端，九重天上尘，无奈过往，三生石上短，人间纷乱，无缘也阑珊，恨梦太短。十里端桃花上，爱飘落在何方，我只为你绽放世间最美的模样。十里端桃花上，为你佛前面上，就三生三世都与你成双。 来自张靓颖的声音，这是电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一首主题曲。听到这首歌，有一种非常古风的感觉。那最后一首歌，看看时间，送上一首《九重山》。这首歌还是要说一下，它是电影《二十二》的一首主题曲。相信你如果关注过这部电影之前的那一部叫做《三十二》的话，可能会知道这是讲个什么题材的电影。那这次呢，它会在8月14号全国公映，但目前来讲的话，排片不是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想看这部电影，看这部电影当中这记录的这些老人他们平淡而穷困的晚年生活。现在呢，电影马上就要上映了，但是好像这几位老人现在只剩9个人了。那如果说应该算是绝响了吧，我想2014年的时候拍22，那现在已经2017年了，可能我们看不到下面的一部影片了。所以这部22如果可以的话，走进电影院去感受一段历史的真实吧。来自燕池的九重山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在今天有一个好的心情，我们明天再见。 北京时间12点整。